些东西一直在那里，没有消失，只是你远离了而已。声音纺织机，编织你的想象边界。欢迎来到声音纺织机，我是李光夏。时间是下午三点钟，今天天气是立夏之后端午之前的这种湿热，希望有音乐为你带来心灵上的清凉。我们今天音乐第一小时从古典到台湾原住民之歌，第二小时会为您送上非洲玛丽的蓝调音乐跟来自西班牙的霍塔舞曲。首先来听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四季组曲》当中的《四月雪花》。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四季组曲》当中的《四月》，这是阿什肯纳奇担任钢琴演奏。再继续来欣赏贝多芬的第五号钢琴协奏曲。我们当然听的版本是由布兰德尔担任钢琴，在1998年的录音。当时担任指挥的是还正值青壮的塞门拉图，指挥维也纳爱乐管弦乐团的演奏。这首曲子的第二乐章非常美，为您送上。在花丛之间，在五月苏醒，在眼睛看见之前就听见过声音，闻到香味。那傍晚盛开于即将降临夜色中纯白的花朵，月音缭绕，屋外植物盛放，万物皆在彼此作用。当我们明白了那些短暂交汇的不免遗憾，更能够了解那些漫长轻盈无意却美好交织的一切如此难得。 Thank you. Thank you. 贝多芬第五号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和第三乐章，第二乐章是如此深沉又华美，而第三乐章灿烂辉煌。我们刚才听到的是由当时年届70岁的钢琴大师布兰德尔担任演奏，由拉图指挥维也纳爱乐管弦乐团的演出。有人曾经觉得，当时布兰德尔已经70岁了，他的演奏技巧可有下降的可能。他在一个访谈中提到说，我总是从纯音乐的角度来接触作品，音乐会告诉你该做什么，而你就必须每次都寻找新的技术解答。演奏技巧因此不会因为时间，不会因为年龄增长而停止发展。解释出来应该就是说，应该是越老技巧是越纯熟的。刚听到是贝多芬钢琴协奏曲第五号，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欢迎回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刚才在广告之前，我们听的是西方的古典音乐，现在继续来听从台湾这块土地上长出来的台湾的古典音乐。时间往回来到2002年，那时在台东山区雾鹿村部落，有一位美国来的大提琴家 David Darling， 他在山上听见了布农族的歌声，于是他试着用他的大提琴跟整座山跟布农的传统音乐对话，这是他们留下的录音。这张专辑叫做《Mihu Misang》，祝福你，直到现在的话，觉得非常好听。里面每首曲子都是采集自布农的传统的歌谣。刚才这首歌叫《织布歌》，我们等一下听到的是《勤快的孩子》，再加上大提琴家 David Darling 用他的古典技法、西方乐理，还有一些对蓝调的想象，跟雾鹿部落的村民们一起完成这张精彩的专辑。 歌声跟 David Darling 的大提琴，还有听到整座山清晨的鸟鸣，这首曲子叫做《归途》。 这位 Darling 大提琴好像加入一点蓝调的味道，跟布农族的歌完全可以融合在一起。来自米呼米桑祝福你这张专辑 David Darling 跟布农族雾鹿村的部落的村民一起合作的专辑。布农族的传统音乐非常惊人，如果你有机会可以听到祭典中的祈祷小米丰收歌八部合音，一定可以用全身起鸡皮疙瘩来形容。他们透过那些为音高的挪移，渐渐往上包围那个神圣的核心。关键是每个人都要唱的人都必须要聆听别人，才知道怎么样加入，如何一起改变。我们再接下来听同样是原住民歌手作品，这是巴奈演唱胡德夫创作的《太平洋的风》。这个版本是选自巴奈他在卡达格兰大道上录音的单曲作品《凯道上的稻穗》。 最早的一件衣裳，最早的一片呼唤，最早的一个故乡，最早的一件往事，是太平洋的风徐徐吹来，吹过所有的全部，落成刺子呱呱落地的披风，丝丝若细，悠悠然的生机，吹过了多少人的脸颊，才吹上了我的。太平洋的风一直在吹，最早世界的感觉，最早感觉的世界，最早世界的感觉，最早感觉的世界，无影婆娑在辽阔无际的海洋，盘落花洞在千古的丰台和平野，吹上山吹落山，吹进了美丽的山谷， 平洋的风一直在吹，最早母亲的感觉，最早的一份决心，最早母亲的感觉，最早的一份决心，吹动无数的孤儿船帆，临近了宁静的港湾，传说着美丽的海峡上，吹上延绵无穷的海岸，吹着你，吹着我，吹生命草原的歌啊，太平洋的风一直在吹，最早和平的感觉，最早感觉的和平，最早和平的感觉，最早感觉的和平。吹散弥漫的帝国霸气，吹生出壮丽的叶子国度，飘夹着南岛的气息，那是自然尊贵而丰盛，吹落斑斑的帝国旗帜，吹生出我们的槟榔树叶，飘夹着芬芳的玉兰花香，吹进了我们的村庄，飘夹着芬芳的玉兰花香，吹进了我们的村庄，吹开我最爱的窗，太平洋的风徐徐吹来，吹过真正的太平，太平洋的风徐徐吹来，吹过真正的太平，最早的一片感觉，最早的一片世界。 刚听到是巴奈演唱胡德夫的《太平洋的风》，就在凯达格兰大道上，在深夜做了现场录音。我们的朋友歌手巴奈现在在凯达格兰大道上已经扎营静坐快要三个月了。回到雾路，这是 David Darling 为部落所写的《雾路之梦》。 这位 Darling 大提琴好像金鱼在歌唱一样，仿佛是一头金鱼游过台东的森林。突然非常想念这位美国大提琴家，他来过台湾许多次，又来过声音纺织机。时间是下午3:50。从贝多芬的钢琴协奏曲听到巴奈，听到 David Darling， 现在则是电影《新天堂乐园》的配乐。你喜欢电影吗？等一下在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要为您介绍桃园电影节这次的片单里面跟音乐相关的作品有哪些。你会听到来自玛丽的蓝调，还有西班牙的霍塔舞曲。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 欢迎回到神医纺织机，我是雷光夏。现在坐我旁边的这个朋友呢，我要怎么称呼你呢？虽然大家都叫你四爷，但是其实你是有个本名，因为你本名跟以前小虎队的吴奇隆是一样的，虽然字不同。Hello， 欢迎奇隆。 Hello， 大家好，光夏好。 今天奇隆来到神医纺织机，应该算是第一次身负重任。我知道就是在桃园电影节这次即将要展开了，然后看到他们的片单非常精彩，而且里面有很多跟音乐相关的内容，所以奇隆这次要为我们介绍一下。因为你算是节目策展人之一， 对，节目策划。 你要聊一下这次如果听众朋友在桃园，或者是大家想要去参加桃园电影节的话，桃园电影节的这次选片的特色是什么？ 因为其实每一个电影节它有每一个电影节的个性，那其实针对桃园电影节的话，我们其实有分了几个特色。第一个是说因为今年的市长他们希望把纪录片的部分加重，他们希望打造，把桃园未来打造成一个纪录片的重镇，就有点像类似日本三星影展的那样子的一个模式。所以其实在纪录片的部分，我们有一个台湾奖的纪录片竞赛，那是针对国内的纪录片作品。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把台湾其实放眼到整个在亚洲的这个区域，甚至我们扩大一点点到所谓的亚太区域，所以我们有一个纪录片的单元叫做记录亚洲，那就会放整个亚洲区。所以在这次这个单元里面会很特殊的情况，就是我们几乎这个单元邀请的片子大概只有三四部的影片的导演没有来到台湾，其他的 全都来了。 对，而且有非常多来自我们只会在地理课本上面读到的城市国家，比如叙利亚、黎巴嫩、哈萨克， 大家都来了。 的对，都来，而且是排除万难。因为我们甚至有导演是是亚美尼亚裔的，因为他就是黎巴对，他要飞过来之前，我们大概很早，大概二月份就已经在邀请他了。然后他那时候就有点可怜的跟我们说，我要先确定我的护照状况，我很怕我飞得出来飞得出来飞不回去。所以一直到三月底的时候，他还跟我们说 OK， 他搞定护照了，他确定他可以过来，所以非常非常感人这样子。 刚刚提到台湾奖，就是以纪录片的跟一般的影展不一样，就是不是以剧情片为主的，而是所有的竞赛的影片都是纪录片。 是因为桃园大概在这几年开始已经有所谓的纪录片拍桃园这样子的一个训练活动，他们其实在培训当地的，就是说人去投入所谓的纪录片制作这件事情，然后把桃园当地的故事拍起来，所以延续这样子的一个精神，所以才会规划这样子一个纪录片竞赛。对。那除了这两个所谓的纪录片单元之外，比较 focus 在纪录片单元之外，我们其实还有比较针对，因为桃园有一个很妙的情况，是因为桃园的生活物价其实相较于台北或者是新竹都稍微低一点点，所以其实现在有很多的父母其实是选择在桃园就是养小孩， 对 对，养小孩，然后白天其实是往台北跟新竹去工作。然后所以这个很妙的情况是，我记得我们今年年初吧，看到一个报告就写说桃园是现在生育率最高的县市哦。对，所以针对这样的那个情况，而且桃园其实因为是台北的五倍大，台北市的五倍大，所以其实很多偏乡的小朋友他们其实没有什么机会可以看这样的那个电影。所以今年的桃影，我们之前在卖开始售票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很奇妙的情况，就是反而是学校的校长啊、家长会长啊，就会非常非常热心的跑来直接包团票。因为他就是包了团票之后希望把小朋友直接送过来这边看，然后而且为这个情况其实就动员了当地的扶轮社，就是去租车子包游览车让这些小朋友来。所以你知道那很奇特，就是因为其实这一次为了推广桃园电影节，所以现在的票价其实非常低的，大概是团票是30块，然后一般票是50块，是非常非常低的，然后车资反而是贵的，所以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很奇特的局面。所以那时候我们票一开始卖的时候，反而是你知道这种儿童青少年的片子是非常销售速度非常快的。对， 而且很多片就是你可能不会在院线上看到，通常院线看到都是 戏院得要打打算盘，觉得 是当然我们也是有跟台湾片商合作的一些影片，可是、因为比如说像独立音乐线这样子的一些片子，其实在桃园地区其实也很难得会去见到、所以反而这是一个很好可以优先抢先看到这些片子的机会。 这次有很多很特别的活动，我们先来放一段，就是我知道在这次的桃园影展里面有很多跟音乐相关的电影或是纪录片、我们先来介绍第一个，就是索拉这位西班牙大导演， 是 要来先听一段他这次会参展的电影是什么呢？ 他这一次的新作品叫《超越弗朗明哥：索拉的霍塔舞曲》。那他其实在讲的是因为他大概这几十年来一直不断的在拍摄有关于音乐或者是舞蹈这种跟艺术相关的题材，那这部其实已经是他，就我所知 我们在台湾有曾经看到过的至少已经是第三部了、因为前面有弗朗明哥，后来中间有个发抖、对，那这一次他拍摄的是他家乡地区那个是西班牙的亚拉冈自治区，其实离巴塞隆纳还蛮近的。对，那他拍的是属于亚拉冈这个地区发展出来的一种传统舞蹈。 好，我们先来听选自霍塔舞曲当中的一段音乐。 我们刚刚一面听一面说，这也太好听了吧。这是索拉的电影《超越弗朗明哥》，索拉的霍塔舞曲。霍塔舞曲是一种民俗西班牙的民俗舞曲的形式， 对，传统民俗舞蹈。 对， 可是霍塔，就是索拉其实很厉害的一点是说，他其实经过一个再创造的过程，就是说他把原本像上次我们看以前曾经看过的发抖，或者是这种小酒馆的歌，然后或者是很民俗，其实是很民俗性的舞蹈，那他经过一个 场景的设计，所以他会把这些东西重新搬到像是我们知道类似像国家剧院这样子的一个舞台，他用一个很简单的背景或者是加上投影的那种帮助，所以他把那个舞蹈的艺术境界又提升了一次。然后所以就会变成是当你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其实你同时是在看一场那个索拉已经精心设计过的一场秀这样子。对，所以即使他没有什么样的剧情或者是没有什么样的故事要告诉你，可是其实你 一个一个在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说，哦，原来他其实都经过 是精心拍， 对，精心拍 安排的， 对，而且他这一次的那个影片里面，他有那种类似，比如说学生的舞蹈课程的那样子的一个设计，那也有就是说他跟西班牙的知名的音乐人或者是舞者这样子的一个合作，然后甚至到最后他甚至拍了一个很大的 festival。对，所以其实就是他已经概括了很多这样的层面。那对于除了这个影片，除了就是。除了他在拍怎么样，应该是发扬他所谓的家乡的文化之外，他其实同时是在做一个文化保存的工作。对， 看索拉电影的经验就是，当你看完以后，你会觉得，你真正了解这个舞蹈或音乐的各种面向，因为电影导演，你不用自己跑到什么塞维亚或去什么亚拉冈那些地方去找那些表演的地方或点。而是导演他已经帮你整理出来 最精髓的东西， 对，他对于他的故乡西班牙的艺术的精髓在哪里，他已经整理出来了。 是， 所以他的作品就是影响力就是可以这么大，也许就像吉隆刚刚说的，就像是个文化保存的工作一样。我们再来听一首吧，实在是太好听了。 好。 estoy atormentado por unos celos, atormentado por los celos, porque no quiero joderla. De su pelo, ay, ay, de su pelo negro, Dios mío, qué pelo. Abre carcelero, abre ya el presidio, pa' que no me vean llorar por las calles. Pa' que no me vean llorar por las calles, igual que un chiquillo. 我们刚才听到这首音乐是来自《索拉的霍塔舞曲》这部电影当中的一段插曲。你一听到这个音乐就我就想到说，他们那些弗朗明哥舞者真的跟你以前小时候看到电视上那种好像只是拿个响板啊转转身完全不一样。真正的西班牙人他们跳的弗朗明哥或跳他们的这些民俗舞蹈的时候，那个感情都好强烈哦。 对，就是有一种那种拿生命在跳的那种感觉。 嗯， 就好像他跳完这一支之后不就活不下去的那种。 对，然后就是脸上表情你都会觉得他的很哀愁，就像他的声音一样很悲伤，可是又很狠，就是我怎么样了这样的。 对，就是我 很坚韧的。 对，我去年其实曾经在伦敦的时候刚好有机会看了那个西班牙的那个舞蹈， 嗯， 那舞蹈团来演出，然后你就会觉得那些舞者就是他很摆明，你知道，就好了，我比较庸俗一点的形容，他就很像你在看那个八点档，他就要把那个爱跟恨有没有，就是很强烈让观众发现到说，哦，他有多爱这个他的那个对手的那个舞者，然后他就有多恨这个舞者，然后大家那个就是推跟送的那个之间的那个情绪张力非常非常的强烈，这样子。 真的，然后他们往往演弹奏或者是演唱或者表演舞蹈的时候，就是全身就是大汗淋漓，就知道他就像你刚刚说，他是用生命在 跳舞 的跟歌唱的。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吴奇隆。不是小虎队，哎呦，他是节目的策展者，这次为我们带来桃园电影节一些很棒的跟音乐相关的电影。我们再来听一首吧，《索拉的霍塔舞曲》里面的当中一段选曲。 是。Thank you. 会觉得电影好像会把我们带入一个新的世界，如果有时候觉得生活无聊匮乏或是哀伤的时候，走进电影院里面总可以看到好像很多新的可能，然后也会启发你说你可以改变许多事情。我们刚才在广告之前听到的是西班牙的电影大师索拉在这次的桃园电影节里面要播出的一部电影，就是霍塔舞曲。音乐真的太好听了，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看这部电影的话，不知道会不会上院线，总之但是在桃园电影节是会播出的。 是之后其实会上院线。 是会上院线。 对。 但桃园电影节的那个已经展开，它你说它的门票很亲民吗？ 是因为桃园其实过去并不是一个就是电影院的种，就是电影流行电影文化的一个重镇，所以其实很多观众的日常生活里面其实并不会说把看电影这件事情当成是一个日常休闲生活，这样想到就去弄，因为其实他们的戏院数也没有像台北市这么的多。那所以在这样子一个状况底下，如果你要去让影视文化可以在桃园地区做扎根的话，它必须要经过一个教育的过程。所以其实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我们用一个比较亲民的价格，希望大家先到电影院来看电影，就是了解电影节是怎么一回事。那用一个再加上选片，就是说我们尽量贴近就是当地可能的需求跟想法， 就是推广电影是很重要的。 对， 而且我发现你这次选片的片单，其实你真的会觉得好像每部都很想看。你们还有做个专题，这次桃园电影节的专题是十年再见杨德昌的一个特展。 对， 你要聊一下为什么这个时候选择跟杨德昌致意。 我们其实这次有两个比较是主题性的，然后而且比较在影片的部分比较是属于旧，就是以前曾经放映过的一些影片。第一个单元是十年再见杨德昌，当然第一个重要的时间点是因为杨德昌导演其实已经过世十周年了。那所以在这个样的一个就是十周年又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回顾点。所以今年我们除了邀请杨德昌导演的片子，当然有部分的作品，因为他们之后马上就会有数位修复的上映计划，那但是因为片商的时间跟我们的时间其实没有办法吻合，所以其实我们邀不到。那之外我们其实用了一个比较深远的一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就是其实像杨德昌导演或者是不管侯孝贤导演也好，这些所谓的前辈大师，他们其实都深深的影响了很多曾经跟他一起工作的人，然后甚至所谓的我们称之为子弟兵，那这些曾经跟他工作的伙伴很多现在都已经是独当一面的导演了，包括蒋秀雄导演、魏德胜导演、陈君麟导演。对，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的那个十年再见杨德昌的这个单元里头，我们其实涵括了这些所谓的曾经的工作伙伴跟子弟兵的一些作品。对，那这次的放映里面我们这次的单元规划里面，当然在桃园光影电影馆我们的一楼其实同时会做一个小型的回顾展，那当然会有一部分的手稿或者是所谓的复刻。对，因为那个展场比较小，所以我们有些东西可能要用复刻的方法做呈现。那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是说，因为这一次的邀请的作品里面有两部片是至今为止都没有还没有被修复，然后他们也没有被数位化，所以我们还是要播放35厘米的规格。对，所以这一次的规格我们最后就是邀请到就是几乎全台湾所有的影展，只要做这种户外的放映或者是什么的活动的时候，一定会找他们的一个厂商。对，包括之前看见台湾在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的那个放映，然后塞德克巴莱在总统府跟高雄巨蛋的那个放映，都是这个厂商特别来做的，所以我们其实就用了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这两部片，就是分别是《独立时代》跟《麻将》。对，所以我们会在5月19跟5月20的晚上，各放映一场 户外放映， 在做户外放映。 好啊，大家所以大家可以去桃园光 电影前往，然后欢迎不用钱哦。 对啊， 好，之前听到索拉霍塔，因为我们还是介绍音乐跟音乐相关电影， 是 下面要介绍这部叫《玛丽蓝调》，我看了觉得很震撼，因为哇，就是那些歌者当然不说，不知道，其实当你在问音乐跟政治的关系的时候，当权者会觉得音乐是应该为政治 服务， 但是音乐人总是不这么想的。 音乐人总是有他自己的骨气， 是，而且音乐人都是以音乐为出发，以他的生活为出发，他看到什么他就说什么。所以这部《玛丽蓝调》里面就看到好几组音乐人，他们大部分必须离乡背井，因为他们所在的沙漠的故乡现在已经不容许他们再继续生活创作了。你要讲一下这个故事吗？ 这个纪录片它，我一直之前有一个一直在形容它，说它其实很像我们在看那个《寻找甜蜜客》一样，就看这一部纪录片，它其实会无形当中给观众很大的一种力量去支撑，然后去不管是你要去面对你想要追逐的事情，或你追逐的热情所在，或者是说你想要去对抗一些你觉得是不公义的事情，我觉得这部片都能够带给你一个很大的力量。因为这个纪录片它其实记录了四个音乐人、因为玛丽这个国家很奇特，就是它是西非的一个国家，而且是全世界最贫穷的，就是你知道年所得是最低最低的几个国家之一，可是他的音乐能量就无比的丰沛，那这可是就是说他们有大量的就是所谓的音乐人才输出，就是说很多国际上面合作，我在看那些资料的时候，甚至其实这几年包括像碧玉啊，然后Lee Rider 什么的，他们很多人都在跟这些来自玛丽的音乐人做合作，可是这些音乐人他们原本可能住的那个城市因为伊斯兰教法的关系侵入，所以这些教法的影响造成就是说这些省份开始慢慢的禁止所谓的民间舞蹈通俗音乐这些艺人，然后他们其实就禁止他们做这样子的演出，而且甚至是威胁到他们的生命安全，所以这些艺术家就只好离乡背井，到其他的省份去讨生活。可是这样子的一个教法影响，慢慢的已经从北边的玛丽的北边，慢慢的扩散到其他的省份去。所以这些人就变成，原本还可以用比较卑微的方法，就是去生活。可是没想到，就说这件事情已经扩展到他们不得不站起来对抗，所以这些人一方面把他们的心声唱出来，然后另外一方面他们也顺便的把他们自己比较关注的议题就融入在他们的那个歌曲当中，所以这些歌曲反就是意外的就是很动听，除了动我觉得很特殊一点，说这些东西为什么可以感动人，第一个它是好听的，然后它带有，而且它带有大量的就是说会让你被产生共鸣的，因为你可能在生活在那个那样子的那个环境，你知道他在唱什么， 他们的歌词是非常直率的。 对， 我们先来听一首来自《玛丽蓝调》当中这个很主要的一个角色，他跟拍记录这个女歌手，这个女歌手叫 Fadu， 是不是？我们来听一下她的音乐。 So why I So why So wa wa, so wa ai, so wa, so wa wa. Lahi lahi la mama dara suru lahi kone bina kumasa. Nebe sara la muzola hatununya muzola kula mogelema.Ibe kono ta segena, kide mulo segena, kika no la mo abada. Kataga la mola, ibo di la mola, kika no to no dun abada. Sa ah, ah, ah, ah, yi. So wa, so wa, wa. So wa. Johnny la mode nye. Neni ndogo ni la mode nye. Johnny la mode nye. Fanta bata ni la mode nye. Na umanya nema kala monye ponye ne duma la mo korodo. Johnny la mode nye. Neni ndogo ni la mode nye. Ni wolo teni bibolo ikana di katala mola. Ndiye muzo mani bibolo ikana di katala mola. Denje mani bibolo ikana di katala mola. Ove nani duzo kasiye, ove nani sonja eta. So wa, so wa wa, so wa. 听到是玛丽女歌手 Fadu 她演唱的 Sowa， 在这部影片里面，看到这个女歌手她提到说，她必须要离开了家乡，因为可能在这个地方呢，女人到某个年纪就是必须要婚配的，就要指定要嫁给谁，而且对他们来说，他们还有实行女性的割礼， 对，就是其实还是很传统的那个。不足的那个生活其实还是影响他们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当他逃离的时候，很多人就指责他说你这个 叛徒 你这个女巫或是种种的，然后但是他后来回到家乡，他应该等于在世界闯出一番名号之后 回来，又是另外一件事了。 对 其实这个是很怎么讲，我觉得是当代生活里面一个很奇特的情况，就是说等到你被造神的时候，对，它又是另外一种局面。可是在没有什么之前，你就什么也都不是，你就必须顺从的他们已经帮你安排好的一切。 有时候真的是透过音乐你就可以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透过音乐家的故事，他们唱的内容，就像我们刚刚跟奇隆聊到，他们的内容都很直接，然后很能够引起听的人的共鸣。 是，因为其实他们在讲的事情全部就是其他人曾经经历过的。那像因为这支纪录片里面其实只有他是一个主要的记录者，里面只有他是女生，其他三个都是男生。对，所以他对于女性的议题这件事情上面的那个诉求就那个力道其实就更加的强烈。对， 说是玛丽蓝调，你会发现真的他们在玩蓝调的时候是出神入化，虽然用的是可能包括当然吉他是一种，但他们里面有提到一个传统的乐器，是可是每祖先不知道几代都是玩这些乐器的，然后叫做西菲鲁特琴，它有个名称，然后但是听起来那个音色，然后整个看起来就像是个水瓢一样，可是没想到它加上了拾音器之后，加上效果器之后，这个弹得比电吉他厉害不知道多少倍，那个声音太疯狂了。 对，因为我觉得很多就这样，就是因为他们其实是一个物质匮乏的一个世界，所以其实我觉得因为物质匮乏的状态底下反而刺激出更多的想象空间。就像我们想说你其实要乐什么样的乐器你就随手就去找就有了，去买就有了。可是对他们来讲，他们可能去买乐器这件事情反而不是那么的方便，也许是自己制作反而是。 而且你看到他们比如说他蒙着面，然后穿着 很帅的非洲的衣服，然后开始弹这乐器的时候，那个音乐爆发力就觉得哇，这太帅了。我们再来听同样是选自玛丽兰调里面男歌手的作品好不好？听到是来自纪录片《玛丽兰调》当中的一位歌手的演唱，好，我觉得非洲音乐实在太厉害了。你说非洲音乐影响世界多大？当非洲人把音乐带到美国以后，发生了蓝调爵士，然后当他们留在非洲的大地上的时候，这些音乐就是继续的生长出他们的节奏啊，或是他们的那种吟唱的方式，真的是太迷人了。 对，而且是就是同样的爵士跟同样的蓝调音乐，可是因为他们的后天的环境不一样了，所以那个这个同样的根源就可以长出不同的花。所以其实是很有趣的，就是我们两个刚才聊到说，你看如果是在美国这样子的音乐，其实比较多都是属于感叹自己的。 对， 就如果他在描述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其实比较像是在感叹自身。可是当你回归到就是他原来非洲的这个根源的时候，你会看到的是一个更宏大的一个格局。 我们再来听一首好不好？同样是来自《玛丽兰调》这部纪录片当中的一个歌手的选曲。 是。 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听到的音乐来自非洲玛丽，玛丽蓝调。玛丽有好多优秀的音乐家，有些是 听到是很传统的东西，很传统的非洲的东西，他们那些乐器啊，或者他们吟唱的方式，透过音乐真的可以了解不同的文化哦，不同的世界跟他们面对的困境，理解他们的问题在哪儿。这也是这次电影节的一些主题。我知道台湾电影节很注重在纪录片，然后我们提到说这次台湾奖就是以纪录片为主轴，然后我们讲到几部跟音乐相关的，除了索拉的霍塔这部玛丽蓝调，另外还有几部，对不对？其中为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我们这一次台湾奖的那个评审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日本纪录片导演叫森达野，那我们这次会邀请他的一个去年刚公开放映的一个最新的纪录片哦，这个纪录片拍的是就是在几年前有一个是，就是在日本其实有一个算是丑闻吧，就是原本从媒体、民间，甚至到日本皇室，都一直非常看好的一个音乐家，因为他拥有他是一个带有听障身份的作曲家。那因为他的曲子当然也是好听，然后再加上他听障的身份，所以被捧为数位时代的贝多芬。 嗯， 对。但是突然间有一天，有个音乐教授跑出来说，其实这些音乐大部分都是他抄到的。 代写的， 对，而且甚至他指出说，这个人其实根本没有听障的问题。 嗯， 所以后来媒体就开始变成。开始像吸血鬼，就是吸血虫一样的开始来追杀这个作曲家，所以搞到这个作曲家最后只好出来开记者会道歉，然后后来就神隐了。 嗯， 那神隐之后，森达野导演就是竟然就取得了这个作曲家的首肯，去拍摄了他。对，而且很妙，就是说其实我们后来有问过森达野说，为什么你可以做到采访这个人，因为大家都采访不到。他说因为所有的媒体都会用一种隐晦的方式，就是他可能就是偷偷拍，跟你讲说我要拍 A， 可是实际上他会趁机去，他可能趁机去做 B 的事情这样子。可是森达野就是用一个最基本最诚实的方法，就说我就是要拍这个， 对， 我就是要拍这样子。所以他说反而他可以取得这个作曲家的信任，然后来拍这样的一个纪录片。对， 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很高兴，祁隆今天来节目为我们介绍这次台北，对不起，是桃园电影节，已经开始了，到5月25号，有户外放映杨德昌的影片，然后也有我们刚刚提到几部很精彩的纪录片跟音乐相关的，然后还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地方，我们说哈萨克啊、亚美尼亚这些地方的影片都会来演放映，好难得。所以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关注， 而且票价又很便宜，所以其实如果你真的时间上许可的话，就非常欢迎你来到桃园，然后泡一整天的时间，就是把自己的时间都留给电影这样子。 感谢祁隆，也希望大家有愉快的电影时光哦。今天母亲节，母亲节快乐喽！好，拜拜， 拜拜。